在讲到这个半夏煮米汤之前呢、啊，关于半夏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啊，我们如果有身体有水饮的话，就用半夏，对不对？那如果你又有水饮啊，可是呢又有热的话怎么办呢？那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有小青龙加石膏汤，就是半夏加石膏是可以的。那可是呢，如果你的那个热那个痰呢，痰饮已经太浓了，那张仲景的方剂结构里面呢，大概是用这个瓜蒌根啊来疏导这个已经干掉的痰，那再不行的话再用到石膏、芒硝那些。那另外呢，就是本草里面啊也有这个所谓的半夏会堕胎的一种说法，而这个说法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好像不太被在乎，就是说张仲景的孕妇的方啊，如果有合乎用半夏的这种呕吐啊或者水饮的症状的话，那张仲景就用下去了啊，并不会，就是半夏它有一些所谓会堕胎的药，比如说附子啦、半夏，张仲景用起来的让我们看到的都是说，只要你用得对，那我们身体呢会自然的有病则病受之啊，不会让它很盲目的去伤到胎儿，所以不是一个无条件堕胎啊，这个是关系到用药用的准不准的问题。所以在经方里面，主要是我们在这个辨证的功夫啊要做好，这个比较要紧，而不是说随便的认为某一味药一定会怎么样。那就像最近啊，我听说的一件就是小八卦啊，就是说是可能是因为我对我的学生其实我不是很熟，甚至这个人他是不是有在我的课堂上待过我都不晓得，因为我的课有些人他是买录音档嘛，有些人是看线上课，那都完全不是我所认识的范围啊。那就是可能有人因为从我这边直接或间接的知道我上一次课呢上到末尾的时候有推荐同学说可以跟肖胜阳老师学，然后呢他就去跟肖老师那边买肖老师的上课录音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就是那后来呢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就因为肖老师讲到一个脉象的解释，好像是如脉吧，就是那个软摊摊的那个脉的解释，让他不十分满意，然后呢于是他就打电话到肖老师的那个单位去抬杠，就是说去纠正他对方讲的不对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理论包括我的其实都有很多可以被攻击的余地哦，因为中医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是黑盒子，我们可能会绞尽自己的脑汁讲出一些勉强合理化的内容，但是是不是绝对的真相其实不知道。所以我常常说我讲的本草理论很多东西就是一个象征物的讲法，能够帮助同学记忆它的药性跟功效就好了啊。至于那个象征物是不是绝对正确其实不可考啊，大概是这种感觉。那然后呢他跟肖老师那边的人啊把话说僵了，然后呢就落下一句狠话，就一大意是说，反正在中医他到今天为止也没有遇到过够格教他的人啊，那所以他决定回家关起门来自己悟了啊。那我听到这一番话啊，我心里头刚好了，那个时候看到一个那个国家地理频道的一个节目，所以对，就是也是一个巧合，我就对这个自己悟啦这几个字哦，心里头有一点自己的我的看法。就是国家地理频道呢它播一个节目啊，是讲说天才是怎么样养出来的，他的一个专题的对象是一个西洋棋的领域里面有一个女棋手啊，今年大概40出头，那这个女棋手的下棋简直是神乎其技，因为从前的西洋棋的世界是认为只有男人能够下好西洋棋啊，就是不认为女人可以开车的啊。那这个他那个跟人家比赛那个快棋，就是根本我们在看他表现那个下的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棋手他是没有在想的， 就是他在一瞬间就可以下出正确的棋路这样子。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说，他们那个研究就是说，一个天才为什么能够不想就做出正确的判断。就像从前有一阵子助教问我说，我们看病不是都要推敲病情，都要想吗？我就说其实哦，看得越久到最后越是凭直觉开药，哎，就是理论上功夫到了是可以不要想的，可是为什么不要想呢？我也不知道。那看了那个节目我才知道，他就说啊，这个当一个人的这个意道之路达到那个境界，可以完全不想就表现得正确，好像是直觉的这个东西。其实他们说研究那个女棋手的脑部结构啊，就会发现她的头脑里面有一个，我们人体头脑里面有一个部分是用来辨识这个人的长相跟那个人长相不一样。就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对不对？这个微妙的排列组合的差距，却可以让我们分得出这是这个人，那是那个人。那这个脑部辨识这个人脸的这个区块呢，他们去给这个女棋手做扫描，发现她是拿这个区块来记棋谱的。就是棋谱，他把棋谱分成很多个不同的棋的结构，然后呢每一个不同的结构就像他在记人脸一样在记。然后呢，因为他从小他爸爸给他这个学习下棋的环境，乃至于他家里面曾经堆过整整几面墙的棋谱，他不断地看过去的人下的棋谱，然后把它记忆进来，在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粉刷里面，终于让他的脑结构产生了这个能力，然后于是他变成所谓的天才了，于是他下棋就可以完全不用想了。而这个完全不用想的境界是怎么到的？那是因为他下了无数次的基本功，乃至于他在心里面的很深的地方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然后可以随时拿来用。那这个要形成完整的结构，如果要说中医的话，那恐怕就是读经典了，就是那些中医里面有一些理论在临床上是用起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正确的经典就像那个女棋手要研究无数个棋谱一样，我们也就是《伤寒论》的这个条文一次又一次的去熟悉它。就像是最近陈助教跟我讲一个话，我觉得还有一点欣慰的感觉，就是他说哎，学伤寒学到今天终于开始会记住条文了。因为助教跟我是同一种个性，就是不太喜欢背书，其实《伤寒论》最好是要背书了啊。可是呢，我不爱背，助教也不爱背，那我就，所以后来我就想个方法，就是那这样吧，反正我就一遍又一遍的教，一遍又一遍的读，到最后总是会熟嘛，对不对？那就不用背也背起来了，所以就用这样的角度在读《伤寒论》。那也就是说，对我来讲啊，这个。如果有一天啊，就是也不是有一天，就是我自己也知道我在处方的时候可能跟过去的我相比越来越多时候是用直觉，不是用思考的。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最相关性的点还是你有没有把这些中医的经典这样一遍一遍的读，一遍遍的粉刷。那这样子的话久了之后自然会有想通一些事情的机会，但是绝不是不读经典不用功，然后看着一个什么文本，然后呢自己凭空想象说他应该是在讲什么，这样的一种悟其实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况。什么叫做非常糟糕的状态？就是任何一个理论呢，很可能它错误的答案有一万种，正确的答案只有一种，所以你要凭空想象成错误的那是非常容易的。所以何必在家里面用头脑去读中医去悟它呢？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啊！所有的这个悟，这是根据我们现代或者是古时候庄子里面对这个达人的研究，都知道那是不断的积累基本功才能达到的事情。所以呢，我会觉得我们宁愿把时间花在熟悉经典跟经典做朋友的这个过程里面，但是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硬的想一些问题，硬的要悟一些事情了。那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会造成一些自己心灵上面的损伤而不自知啊。这只是闲话啦，就是因为 听说有人发出这么豪气的发言啊，所以就忍不住说一说，说其实啊，我们传统到今天的这个修炼之路啊，不是这样子搞法的啊，所以稍微说一说个人的见解。那这个《黄帝内经》的这个讲到这个半夏煮米汤啊，他就讲到说要通阴阳啊，才能够让人睡。那他这个汤呢，他就说用这个流水啊，流了千里以外的流水八碗呢，然后呢把它扬之万遍，就是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呢再取它这个比较干净的上面的水取五碗，然后来煮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用煮米一碗啊，然后用半夏半碗啊，而且它是写至半夏，所以《黄帝内经》的这个半夏煮米汤是可以用制过的半夏，然后小小火把它煮成一碗半。那这个把这个千里长流水啊，然后再打打打哦，这种做法是一个中医有一种水叫做甘蓝水。那这个甘蓝水的用途呢，在张仲景的苓桂甘枣汤会特别能够凸显到，苓桂甘枣汤是治奔豚的。那在苓桂甘枣汤就让你看到说啊，有一些水啊，如果它里面那个水的性质啊太强了，那个水喝下去可能会攻击你身体里面的心火心阳，所以你要把这个水打昏啊，就是那要怎么打昏呢，就是说要先全取这个从那个长江头流到长江尾的这种已经走得很累的水，然后呢再放到锅子里面，然后拼命的搅它。那怎样可以证明它被打昏了呢，就当因为我们一般河水对不对，搅一搅它是不会起泡泡的，没有放洗衣粉的，可是呢如果你拼命搅，搅到后来它居然起泡泡了，那代表它已经忘记什么叫表面张力了，已经彻底被你打昏了，然后这样的水吃下去就不会被身体的水邪拿来利用来攻击你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思考啦。这到底是迷信还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们现在要甘蓝水的话，你就会想说自来水嘛，已经流到家流得很累了，然后你再接着放到那个果汁机里面拼命打、哦、打到出泡泡那可以用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其实不用太在意啦，就直接买一瓶什么矿泉水啊什么，就随便就一般用普通水煮通常也有效啦、哦、甘蓝水就先不管它啊、哦、因为不是治奔豚，治奔豚比较要紧，治失眠比较无所谓。那这个他就那煮米是什么米呢，这个有人说煮米就是小米，有人说煮米是糯米。听说糯米的台语发音很像煮米，是不是怎么念，对，好像哈，所以都有可能。那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都有效啊，所以没关系，你爱放什么米都可以啊，煮米跟小米跟小粟米或者是糯米都可以。那到了清朝的吴鞠通呢，他根本就放薏仁啊，他说放薏仁也有效，好吧，那就放薏仁嘛啊，随你喜欢。那他就说呢喝了之后呢，如果是刚开始会睡不着的人呢啊，他就说那个每天呢可以喝三次，可以烧薏以知为度，就是你如果知呢就是病有痊愈叫做知，就是如果你喝了的话，你可以稍微比这个我说的剂量喝的再多一点没关系，就是喝到有效比较重要。他说如果是刚开始睡不着的人呢，腹杯则卧，就是如果病比较轻的，你喝了之后你的那个碗呢洗一洗扣上，就是放到碗橱的时候不是碗朝下嘛，对不对，这样子收了之后你就啊，就已经睡着了。那这个《黄帝内经》的很多文字啊，其实在后代有时候会遭到一点误解。据说这段文字呢，后代就有医生哈、啊、叮人那个病人说，你喝完这个药以后一定要把碗扣下去才会有效啊，就是变成那种宗教巫术的仪式啊，那不是指这个，他只是说很有效，所以碗一放下去就已经好了啊，不是说一定要把那个碗倒放才能产生魔法的效用啊。但这个他说那就睡了之后出一身汗，这个出汗你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营卫调和的一个征兆。那他说如果是病得很久的话，那要喝三次也会好。 当然我要说的是，这个半夏煮米汤不是一个绝对的治失眠的方，但是呢还蛮容易有效的啊、哦、还蛮容易有效，就只是营卫不调的人，那半夏煮米汤会有效。那当然呢，在清朝的据说是吴鞠通医案，可是我为了这个查了好久都查不到，就是说他就说要有很有效的话呢，有的时候半夏要放到就是姜制半夏、青半夏，就是比较接近生半夏那种半夏，有时候要放到现在剂量的一两半到二两才会有效，就是有的时候半夏要放到那么重才会有效啊，所以不妨就是如果吃了，如果你们只放，因为照《黄帝内经》那个量还不多啊，如果你不太有效的话，其实可以加重半夏到很多。那我们今天等一下还要介绍这个黄芩跟黄连两味药啊。那讲到黄连的时候，就讲到黄连肉桂同用这个焦心肾。那这个清朝的这个陆定甫的这个冷炉医话啊，他就讲到说韩飞侠就是韩茂，他的这个《韩氏医通》里面讲到说黄连肉桂能焦心肾于寝客啊，就是阴阳相交，用半夏的话等于是站在中焦的立场，斡旋中焦，通调阴阳。那用黄连跟肉桂是怎么样的，就是黄连能够把心火降下来，那肉桂能够把肾阳烧热，然后让肾水能够上来，就是让，因为我们中国人认为说心肾不交人也很难睡，但心肾不交是什么脉啊，就是你把你的心脉跟你的肾脉，就是这个左寸跟右尺啊，你拔起来觉得那两种脉的手感完全不一样，就差很远很远，那可能就会心，就是一种心肾不交，因为心肾有交人，他的心脉跟肾脉的感觉不会差的那么多、啊、但是这个脉法这样讲非常的笼统而且无聊、啊、基本上是你问你自己有没有睡不睡得着，睡不着再来想这个问题。那这个那他就讲到说这个黄连肉桂啊焦心肾，然后呢他就讲说有一个人啊，他这个怎么讲，说是在家里面读书读很久啊都没有行医过，然后有一天用了这个方很有效，从此以后就啊中年以后才开始当医生，然后变成名医之类的啊。但是呢他就这个地方就讲到说可以加这些药，然后搭配黄连跟肉桂啊一点点来焦心肾，那这也是一个方法。那他后面就讲到说还有一个状况呢，就是用半夏煮米汤，那什么汪春浦的这个医案啊，他说用半夏煮米汤，然后另外炖肉桂，另外炖黄连，然后把它混到里面，然后来让它变得更有效。也就是黄连焦心肾的这个黄连肉桂焦心肾的效果呢，是可以这个跟这个啊半夏煮米汤同用的。在临床上面，如果有人是阴虚而睡不着，就是他有那种干燥的感觉的话，那半夏煮米汤也常常跟那个甘草小麦大枣汤，就金匮要略的甘麦大枣汤同用啊，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焦阴阳焦心肾我们一般的这个药法。那像是黄连肉桂这一组啊，那在中国的黄连肉桂合用，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焦太丸，就是让你的阴阳能够成为一个太卦的状态啊，所以是叫焦太丸。那如果那黄连跟肉桂能够焦心肾啊，那还有什么可以焦心肾呢？那远志跟菖蒲也可以啊，因为远志呢是一个让你的志向变得很远，对不对？我们说志是藏在肾里面的，对不对？远志就像一个炮台一样，把你肾里面的这个肾水打得高高的上来。然后菖蒲呢，古时候又称之为菖阳，就让你的这个阳，最人最多的阳气是在心脏，对不对？让你这个心阳能够普照啊，能够照到下焦去。像火神派现在的代表人物炉火神就很会用菖蒲把心阳打下去啊。那用菖蒲远志这组药呢焦心肾也是可以的。那我们在伤寒论呢之后讲到心肾不焦啊，还会讲到一个感冒的方，叫做栀子豆豉汤。那我们临床上就是现在这样，就栀子三钱豆豉三钱煮一煮就喝就好了。那栀子豆豉汤呢，它的特质是这样的，就是豆豉是让肾水能够被蒸上来的，那栀子是让心火能够泄下去的。只是说这个 远志菖蒲组或者是黄连肉桂组啊，它那个症状跟栀子豆豉汤的心肾不交有一个不一样的症状，就是栀子豆豉汤的那个症状的特征是这个人的肾水想要上来，这个人的心火想要下去，可是呢心火跟肾水这一对欢喜冤家啊，因为他们的能量太不同类，乃至于在路上相撞了，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呢好像一个小巷子两条车对撞，然后就卡住了。那当你的肾水跟心火谁也不肯让路的时候呢，它卡住的位置呢大约是我们人体的这个肉体的感觉的这个食道的那个地方。当然实际上它发生的是灵魂的身体上的事情，但是我们肉体会感觉到大概我们食道这一块会觉得说不出的烦乱不舒服。那这个《伤寒论》的写法就叫心中懊恼，那个懊呢一有些一家念作恼，就是心中懊恼啊，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如果你的心肾不交是属于心火跟肾水撞上，然后谁也不愿意让路的心肾不交，那你就会在睡不着的时候有一种这个地方很不爽快的感觉出现。那你用了栀子呢，就是栀子是一味很特殊的药，它能够从肾水中间找缝钻下去，然后让这个心肾能够钻对钻过去啊，所以这是栀子的一个特殊的效用。所以呢就是心肾不交还要分成是够不到的还是相撞的啊，就是够不到的就用黄连肉桂或者是菖蒲原汁，那够得到可是杠住的那就用栀子豆豉啊，就是一些药法。那当然在那当然还有一些失眠的方剂啊，其实失眠都有好多东西可以讲，比如说还有一些像失眠的方剂，像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啊，就是汤易经那个抚琴诀里面所谓的猪鸟汤，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睡不着啊，是睡不着的那个时候会觉得心啊好烦好烦，就是心里头烦得很不爽快，在床上翻来翻去觉得心很烦，那这样子的话是用猪鸟汤来退心火，就是黄连黄芩白芍药，然后煮好以后再把那个烫的汤把那个阿胶调融化在里面，然后调完了也变温的汤了，再把生鸡蛋黄放进去搅化这样子来喝。就是生鸡蛋黄要生，要鸡蛋黄要不能煮不能烫熟啊，然后阿胶也是不能沸腾啊，这样子吃。那就是躺在床上很烦乱的那种睡不着，那是黄连阿胶汤。那另外呢像是酸枣仁汤呢，那个是比较常发生的酸枣仁汤症呢，是这个酸枣仁汤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你比如说你公司很忙啊，你这连续一段时间你都睡得不够，那这个睡得不够呢，你一开始是努力要告诉自己说我要撑住不要睡着啊，我好困，可是我还是要继续熬夜做事，就是撑住不要睡着，撑住不要睡着，等到有一天你终于撑得住了，发现你也睡不着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是酸枣仁汤。那酸枣仁汤的一个脉啊，是脉会拔起来特别的很浮又很细一条，就是弦浮的一个脉啊。那那个所以就是失眠这个大概讲就有这么多啊，那当然细讲还有更多，那只是现在我们就大概看一下这个我现在讲的这个内经的这个半夏煮米汤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方了。那再后来呢，这个陆定甫就是说他有一次买到一个作者不详的书叫做医学秘旨啊，它里面治疗这个不睡的方剂呢，讲说用半夏再加夏枯草做的半夏煮米汤啊，就会效果非常好。那这个半夏煮米汤加夏枯草现在也是临床上很喜欢用的一个方式，因为它能够加强半夏的疗效。你想半夏是夏天到一半采收的嘛，那半夏是一个比较偏燥的药，那夏枯草是一个比较清凉比较去火的药，那刚好它就是夏天枯，对，所以它跟半夏是形成一个好像能量上面的接轨，所以就是在临床上面就是半夏治失眠，如果加了夏枯草啊会更有效。那朱良春非常推崇这个加夏枯草的做法，但是他就大陆的朱良春就补充说其实啊可以再加这个珍珠母啊，珍珠母再加30公克的话效果还可以更好。那珍珠母也可以说是 安神啦，入心安神，那也可以说它是入肝安魂啊，各种说法都有。那所以呢，大概是有从半夏煮米汤谈到失眠，大概有这些东西可以这样子运用。那么他说，他后面就讲说睡不着这个问题啊，如果是思虑伤脾或者是劳心的啊，这些问题产生的这个失眠不一定是能够用药医的好的。其实说真的啊，我们人的失眠其实最大的根源不见得在药物，哎，像我上堂课有讲到葛根汤对失眠也有用，对不对？能够让人好睡，有没有人开始吃啊？还没有。那这个失眠其实讲起来是很玄幻的，怎么讲呢？就是失眠这件事情啊，说不定是真的有闹鬼这个事情存在。就像是我们的这些做中医的同行啊，有的时候会经验到一个怪事情，而且这怪事情几乎是一个通则，就是你如果帮人医失眠而医好了，那天晚上你就不要想好好睡了。就是好像一个人会睡不着，是他身边有一个什么妖魔鬼怪在闹他，你用药物让他能够睡得着，那妖魔鬼怪就很生气，就会晚上来闹你。所以如果你呢帮一个人医了失眠，他睡得好好的，你在家里面睡到半夜忽然哐啷一声，厨房有个锅子掉下来把你吓醒，或者是从来不联络你的人忽然半夜打电话说没事想找你聊聊，我也不知道聊什么，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会屡屡发生。就是你要帮人家治失眠，然后呢那个你治好他的那个时候，就是那天你就很难睡，就是会有这样子诡异的事情在临床上，我们同行之间有时候会在传。所以我就觉得失眠的话还是发讲义比较好，大家各自回去医自己啊，千万不要找我来医啊，不然我很难睡啊。就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所以会有这种感觉。那你说如果有一个有，如果我们真的假设这种迷信的思考，说失眠真的有关系到这鬼来闹我们，那鬼要怎么闹我们呢？其实就是失眠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头脑要想东西，只要我们的头脑持续不断的在思考，其实就很难入睡。同学有没有这个经验？有什么事情在烦心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烦，然后没有办法睡，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持续的思考是一个睡不着的重要关键，也就是人要睡着必须在脑子里面有那种没有在想的空白状态，而那个空白状态要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人就睡得着。那人睡着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妨把它讲白一点，因为将来柴胡龙骨牡蛎汤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事情讲白。就是同学，你们有没有在家里面哄小孩子睡着的经验，或者是你有你的亲密伴侣，你抱着他睡觉了，他比你先睡着的这种经验？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人在睡着的那一瞬间，身体会忽然咔嚓这样动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哈，对不对？就是那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听说人在睡着的时候体重会减轻多少功课，醒来的时候那个课数会回来啊，就是灵魂的重量啊，就是人在睡着的时候身体其实是有一个潜在意识的那个灵魂离开身体到某个地方去吃一顿饭再回来，就是去得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得到一些能量再回来。那这个灵魂要离体有一些基本的开关，那脑袋里面不想事情是一个重要的开关。那这个因为像柴胡龙骨牡蛎汤啊，我们将来要教的，它就是特别针对到你这个灵魂啊，在进入身体或者离开身体那个倒车入库的那个当下，如果被撞的话会怎么样，就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病特别重啊，就是有这样子的现象。那这个人啊，要怎么样可以制造出我们心里面不想而让自己能够睡着的空间呢？那这个 这个陆以田啊，陆定甫他就讲说，其实啊，这《老老恒言》这个书里面有说有一个操法跟一个重法，其实操法跟重法都还算有用哦，所以同学不妨学一下。但是不管你学什么，请注意，失眠最重要的治疗方法只有一件事，就是你要养成躺在床上就不会想事情的习惯。那这个习惯一开始可能要硬得练的啊，但是比较辛苦了啊，就是要养成在床上不想事情的习惯，这样是最容易医好的。那他这个操法重法呢啊，他说操法就是观想啊、数息啊或者什么，那这个数息就不必了，因为人只要不断的思考就没有办法睡着，所以听说大家很多人什么数羊啊，数了几千头几万头还是睁眼到天亮啊，因为数羊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思考啊，对不对？这种首尾相连的思考是最让人睡不着的啊。那所以就数羊的话功效好像不太行哦，所以我们姑且淘汰。那这个操法呢，我觉得比较代表性的就是你躺在床上，然后呢告诉自己说啊，某某某啊自己的名字，来，现在觉得你的头开始放松，从额头开始放松，放松到耳朵也放松，然后呼吸放松，脖子放松，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啊，让自己的身体这一块也放松，然后从头慢慢放到脚，然后你的能量会慢慢往脚上降啊，所以你的注意力，然后通常在半路就睡着了嘛，对不对？就像我记得我很小，我小时候啊，就十几二十岁的时候看过一个什么市面上书，什么心想事成的，那书籍有没有效我也不知道，就是呢要人说什么要给自己一些正面的暗示，要把自己弄成半催眠的状态，然后告诉自己说你是很健康的，你是很好的什么那种啊，就是然后呢我每次做这种正面的催眠，他都是催眠前要先让自己这里放松那里放松，然后呢我都没有讲到一句对自己好的话就睡着了啊，所以就是大概就是这种经验，所以你就这样子开始从头慢慢一点一点告诉自己，然后放松到脚啊，然后而且你可以用讲的不要用想的，就是用嘴巴讲出声音的，然后就这样子。